醉，终会可有再共聚。 来的季节，我哋有郑秀文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五分，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上嚟有钱佩佩》嘅，哇！日子咧就已经嚟到2022年嘅9月16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嚟到8月21日嘅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全部都生效啊！一年咧做咗9日嘅呢个清晨爽利咧，系咪开始有啲即系觉得意犹未尽咧？唔紧要，因为今日系第9日啫，仲有听日之后咧，佩佩就会休息嘅人，因为阿钱就归队啦。早上呢，我好喜欢呢啲时间嘅，因为街道好清静，空气又好似特别清新咁样。最重要系喺空气中，我知道有你陪住我。 这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见。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有，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 漫漫长夜不需要担心，因为有好歌陪伴你。咁仲有同你讲下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但系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嘅。下周中期风势系会增强，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再次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不知不觉咧，咁啊已经嚟到呢个秋天啦，系咪？咁啊干燥嘅天气咧，实在令人觉得系舒服嘅。不过就真系觉得喉咙系有啲渴，皮肤系有啲掹紧，再加上戴埋个口罩，真系确实麻麻地啊。不过都总好过冬天，因为佩佩怕冻。不过讲起你话冻咧，我又中意喺外地落雪嘅时候嗰种冻，嗰种冻好似同香港嗰种冻系唔同，可能放假嘅心情系唔同。 超静咖啡座，怨曲中跟你认识，沉迷听着你在叹息生命，你习惯等待故乡中他叫唤声，然而这夜远岸全没我应，任这异国气温 有卢冠廷的但愿人长久，之后送上的是李慧敏。除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活得比你好之外，我很喜欢的其中一首歌《横滨别恋》。听到首歌回来就会有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有关淑仪的歌声，还记得这首歌吗？ 寂静的深夜，在茫然望晚空，冷风冷冰的舞动，叫我在迷离夜雨中，这刻心区冰冻，心更冻。你说爱有裂缝，不想增添悲痛。凌晨离别这里，让爱变冷的梦。你说也许会重逢，又再见于秋。 淑仪嘅冬暖啊，好啦，咁啊，马钟真系要听五点半钟嘅新闻啦。翻嚟之后咧，当然咧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直播室，继续有钱佩佩一直陪伴你到上昼嘅六点半。呢个时候我哋先听新闻简报。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明佑报道新闻。启德隧道往观塘方向出口发生交通意外，三人受伤。事发在午夜十二点几，一架特别用途车停泊在现场，准备进行工程。期间，一架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到特别用途车，一名工人闪避的时候受伤，两名在车斗上工作的工人亦都跌倒受伤。46岁的私家车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他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他报称不适，连同三名受伤工人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在上半年接获786宗电话骗案，涉款超过4亿元，其中涉及假冒卫生署，俄称事主涉及违反抗疫指引等电话骗案，大约有183宗。警方说近日阻截两宗有关联的骗案，涉及一名内地留学生和一名81岁婆婆，最终两人没有损失。其中留学生报称收到声称卫生署的人员来电，指他违反防疫措施，要求隔离7日。之后又自称内地公安，指他涉及内地刑事案，又怀疑他的个人资料被盗用，要求接受视像监察。骗徒其后又要求他为国家办事，着令他协助该名婆婆买手机。警方说这名留学生透过警方通报群组求助，调查后发现婆婆曾经向骗徒提供银行资料，警方随即冻结她的户口，涉款大约380万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昨日抵达南韩，展开三日的访问行程。南韩国会秘书长李光载前往首尔机场接机。栗战书表示希望中韩关系借建交30周年之机取得更大发展。李光载说希望两国关系取得良好成果。栗战书今次是应南韩国会议长金振彪邀请访韩，两人今日将会举行会谈，就双边合作事宜交换意见，会后发表联合公布。栗战书亦都会拜会总统尹锡悦，并到访 LG 集团位于首尔江西区的 LG 科技园。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俄罗斯停止占领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决议由加拿大和波兰代表乌克兰提出，提到理事会对俄方针对乌克兰核设施的持续暴力行为，包括强行夺取对核设施的控制权，表示遗憾，认为占领核电站大大增加核事故的风险，呼吁俄方立即停止针对核电站和其他核设施的行动。俄方代表团形容决议反俄，未提及核电站遭到系统性炮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炮击由乌克兰发动并获西方支持。决议最终以26票赞成、2票反对、7票弃权获得通过。外交官透露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埃及、南非、塞内加尔、布隆迪、越南、印度和巴基斯坦弃权。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961点，跌1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5，瑞士法郎0.961，加元1.323，人民币6.996，英镑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1，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4.02美元，卖出1664.5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中期风势增强，有几阵骤雨。现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正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奉上衷心祝福天主。 为何每天想你想得要死，迷人是那目光，长长直发娇且美，悬而俏的面庞分分钟都记起，难得你无嫌弃，明是你热情为你起，齐踏轻松脚步，跟你一起感到多自豪，日后每刻再也不会枯燥，愿对你轻倾诉 That I love you so翻睇旧嘅日记，点解偏偏都写你？从前太多好奇，通通都加引你起。如今拥有善和美，求共你自由笑了飞，爱路齐踏轻松脚步。感到多自豪，日后每刻再也不会枯燥，无用再多倾诉 Cause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大部分的情歌都是直接了当告诉你我喜欢你我爱你，是吧？有时太含蓄呢亦都未必表达到你真正的爱意，直接讲就最好不过啦，是咪？周启生 ,I love you so, 好咁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大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微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呢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下周中期风势增强，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这个前奏你会想起哪首歌？会不会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但今天却不是选这首歌，同曲异词的一首歌，我们有兄姐叶玉卿。 不散的空虚与我躺深夜里，多么的怕这晚我会安睡，需要习惯从今只得空气与空床来轻抚我身躯，不敢将一步你那当天旧照 紧紧拥抱，当作与你相聚，请贴着我，全身深深亲我，午夜眼泪犹如在问你现属谁。你说永远舍不得我，你又说一生珍惜我，今晚可想起当年幻想，谁共你爱到赤裸，再对你旧照说因何那个爱昨日相恋过，你却只懂得不说话，伴着寂寞抚摸我。心宵中，两眼紧紧合上，不想知道欠缺你会怎样，把你旧照紧握于手里，当是补偿，无望躺于你中央，千片空虚中。我抱枕呼唤你，假装今晚有你爱我一样。当你别去，人生相当牵强，我恨再问，为何夜夜这样漫长。想起当年幻想，谁共你爱到赤裸，再对你旧照说因何，那我爱昨日相恋过，你却只懂得不说话，伴着寂寞抚摸我。你说永远舍不得我，你也说一生珍惜我，今晚可想起当年幻想，谁共你爱到赤裸，再对你旧照说因何，那我爱昨日相恋过，你却只懂得不说话，伴着寂寞抚摸我。 叶玉卿《不散的空虚》。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你会谂起张学友，定系谂起一位老牌歌手李香兰？但系我谂起嘅系周星驰。 老春风，我心因何老？春风说不出，借酒伤心，夜雨冬，雨点透射到照片中，回头只是梦，无法弹动，唯自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啊，像花虽你红，如冰虽不 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花是灰尘渐浓，或我心真空，何以敢震动？哪可以投照片中，盼找到时间裂缝，夜风中告知我难寻你。也是梦，仍似被动逃避凝望你，却深印脑中。啊，像花虽美红，如冰虽不冻，却像有梦。真懂 下个星期在伦敦举行的利华杯赛事之后，就不会再参加大满贯或者巡回赛比赛，外界形容他是退役。这名41岁的网球传奇人物在社交媒体表示，过去3年经历伤病和手术的挑战，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九月十六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1日，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系全部生效。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出现喺健健康康再清晨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仍然系九月份，当然继续系我哋嘅学生哥世界啦，仍然都系紧开学嘅感觉啊，因为咧即系都仲喺度适应当中啊嘛，啱唔啱啊？虽然咧个暑假放得好少，咁但系咧支离破碎嘅呢几年嘅翻学嘅情况咧，对于小朋友或者家长嚟讲都构成好大嘅压力啊，特别系小朋友啦，其实佢哋嘅朋辈关系咧，亦都好难去建立，亦都可能咧会引起好多不必要嘅问题。今日就会就着这个朋辈关系和大家继续探讨下这个开学的情况的。听首歌回来就有沈医生的出现，这个时候送上的这首歌，你会想起林珊珊还是想起 Chantel？ 今天播的版本是 Danny Chan 陈百强的版本，恋爱预告。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月儿 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地恋爱预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好，嚟到呢一个嘅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咧，有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星期五愉快， 啊、大家都愉快，因为咧嚟到星期五咧，就觉得咧好似咧准备可以咧同屋企人啦，或者同朋友去街啦咁嘅感觉啦，咁、但系咧即系讲起朋友咧，嗱我哋。作为家长的要有家长的朋友啦，是不是 没错。 小朋友也有小朋友的朋友的啱唔啱啊，因为有时你的角度和朋友的角度看嘢真的很不同的。 冇錯啊，有時咧可能就係啦，我哋家長以為啦，我哋睇嘅嘢咧就一定係啱嘅，一定咧有好多經驗啊嘛，係咪？但係其實咧，可能唔同嘅環境啊、唔同嘅年代啊、唔同嘅時間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角度噶。咁有時咧，可能小朋友咧同翻佢哋嘅朋輩去到傾偈啊，又或者相處嘅時候咧，又會有另一種嘅支持同埋鼓勵啦。 嗯嗯。咁嗱，即系讲真啦，即系我哋就冇办法可以干涉到佢，即系识啲咩朋友嘅。咁同埋佢点样同朋友相处咧，都冇办法可以即系帮到佢嘅。咁但系咧，始终好多时候咧，青少年面对啊朋辈嘅关系嘅时候，佢哋又好似唔系好识得点样去掌握噶。有时就可能今日就糖枝头，听日咧就水沟油咁样噶。 冇错冇错。咁呢个咧，当然啦，佢哋都系要值得又俾多啲佢哋空間啦，又或者俾啲時間咧，佢哋喺呢方面咧，慢慢嘅學習，慢慢嘅成長。咁有時咧，我覺得嗰個朋輩嘅相處啊，咁喺學校裏面咧，其實學校個角色咧都係相當緊要嘅，因為學校裏面正正就係一個好緊要嘅或者好多好大嘅平台咧，喺嗰度俾佢哋有互動有相處啊嘛。咁如果學校嗰度提供多啲嘅，譬如話支援啊，又或者咧係協助啊，咁都好緊要。點解我咁講咧？其實相信大家都對於呢一啲，譬如喺學校裏面發現到一啲欺凌咧，咁嘅現象都唔陌生啊。聽落去係咪？ 冇錯，冇錯。 咁正正亦都有一啲嘅叫做報告啊。咁國際性嘅報道咧都有出嘅，咁咧除咗我哋見到周不時啦嚇，即係一啲報章啊都會有報道到一啲咧學校裏面無論小學啦、中學啦，一啲學生受到欺凌啦，呢、這個不單止啦，更加咧喺幾年前咧有一個嘅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咧，其實呢個咧一路都做緊嘅，咁幾年前嗰個有一個其中一個報告咧就講緊啦，全球咧咁就讲緊係几十万嘅学生嚟嘅，嚟自72个唔同嘅国家。里面嘅调查呢，其中一项呢就係讲緊嗰个学校欺凌嘅情况係点样呢，点知呢我哋香港呢呢一个欺凌嘅情况呢喺咁多个国家里面呢竟然呢係冠绝全球嘅。 吓 係㗎。咁讲緊呢个访问里面呢讲緊32% 个中学生呢讲佢哋称啦就曾经受喺校园里面呢受到欺凌。咁所以呢一个现象呢当然即係都要值得去正视。当然啦，佢哋访问嘅学生呢讲緊係5000名啦，亦都係唔係可以话 作为一个好大表嘅大部分嘅。 咁但係係呀係呀冇错。咁但係呢其实都俾我哋见到某一部分嘅现象啦，喺香港里面发生，係咪？咁所以我哋都係值得呢无论家长无论老师无论学校呢都要正视呢个问题。讲緊因为如果学生喺个学生阶段受到欺凌呢，确实呢对佢哋个成长啊，个心理状况或者心理嘅创伤咧，系好大好大嘅影响嘅。 其实欺凌咧又分有边几种嘅咧，系咪？即系我哋一般可能见到一啲嘅新闻嘅欺凌，可能已经系拳打脚踢嗰啲，一睇就知道系欺凌啦。即系除咗系啲暴力嘅欺凌之外，我知道语言嘅欺凌啦，或者系网路上面嘅欺凌，对于佢哋嚟讲都好大打击嘅。 系啊，冇错啊。 其实讲起即系欺凌嘅种类咧，都可以细分好多唔同嘅一啲嘅范畴啊。吓、 嗯， 咁、当然喺度咧就唔特别去到详细分析啦。咁、但系总之欺凌咧，无论头先佩佩所讲啦，无论真系一啲好实际嘅言语上边啦，又或者身体上边嘅一啲欺凌啊、又或者网路里边咧，喺近年都唔少见啦，尤其是网路上边啦，原来嗰个嘅伤害性咧系可以好大嘅。举啲例子啊，其实都有唔少嘅年轻人咧，即系中学生啦、初中嘅时间咧，佢哋嚟到即系诊所啦，咁啊都系发现到佢哋啲情绪咧出现咗好大嘅问题，甚或咧系有一啲即系轻生嘅念头噶。咁佢哋问翻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哋觉得自己好冇价值啊，觉得自己好冇用啊。咁啊，点解咁冇用咧？除咗头先即系我哋即系之前嗰两集讲啦。除了成績上面的挫敗之外、原來呢他們受到朋輩上面的排擠、又或者一些的、藐視欺凌的時候呢、他們更加肯定覺得呢自己是、我真的很無用了、我真的很無價值了、連我的同學都這樣說我、都這樣看我，甚至呢、就是、這樣去踩我、我不如即都不需要在這個世上生存、樣所以這個呢都不少見這些這樣的想法和這些咁嘅現象啊，所以睇下呢一個咧，其實係對於佢哋嘅情緒上邊啦，個自信心上邊咧，嗰個打擊咧係超乎我哋想象啊！仲有咧，除咗喺嗰一刻之外咧，其實都見到唔少嘅例子咧，就係佢哋去到成人啊，去到成人之後咧，佢哋有一啲嘅情緒問題啦，可能佢哋真係譬如工作上邊啊，又覺得好挫敗啊，咁唔開心啊，屋企入邊唔開心啊，咁樣嚟到求助啊，個情緒嗰度啊，咁啊，其實問翻咧。其实当然就唔个原因咧，唔系嗰一刻引起噶啦。其实咧追翻佢之前咧，其实佢细个嘅时候喺学校被欺凌过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印象或者呢一个咁嘅记忆咧，原来系影响佢好深嘅。当佢喺佢心入边咧有呢一个种子嘅时候咧，就系、觉得呢样嘢一路记住噶，就觉得哎我系冇用噶啦，因为其中一个证据就系连啲同学都欺凌我，连啲同学都睇我唔起。连啲同学咧都要咁样去虾我或者整我嘅，我几冇用，系嘛？咁呢啲咁样嘅所谓嘅证据啦，佢觉得嘅证据咧，就一路喺佢心入边咧挥之不去嘅。咁去到大个嘅时候，再遇到一啲类似俾佢嘅感觉，就系、觉得好似上司针对佢啊，又或者同事咧好似觉得睇佢唔起啊，咁又去触发翻呢一啲咁辛苦嘅感觉出嚟啊，令到佢哋一时咧去到应付唔到嘅时候咧，就可能真系有啲嘅抑郁嘅情绪啊，甚至咧系一啲轻生嘅念头啊，咁样走翻出嚟 咁即系作为家长，如果真系有察觉小朋友有呢一方面嘅问题，究竟我系要佢勇敢咁样去面对呢啲问题啊，定系采取一个逃避嘅方法，不如转校啦咁样咧？ 其实当然要去处理呢一个话课题咧，都系好大嘅一个嘅范畴嚟嘅。咁当然即系。第一就是绝对不希望发生了才去处理的，是不是？第一就一定是预防是最紧要的。有时讲预防呢，无论学校的层面啦，又或者一些可能制定的层面啦，讲在即是可能整个社会里面啊，那些我们这里未必可以很深入去讲啦。但是那个是相当紧要的，即是不是说欺凌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其实我们都要在个社会里面是很重视的。如果不是呢，就很难在学校里面执行的。当然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在家庭里面呢，我们有时都会可能唔多唔少咧，輕輕帶過咧，就用一啲個故事形式啊，甚或一啲嘅可能角色嘅扮演啊，去到咧俾個小朋友預備定，如果萬一有啲唔開心嘅情況，咁我哋點樣處理咧？又或者啊，呢、這個故事裏邊咧，嗰、那個小朋友咧喺學校。哇！原來好開心之餘咧，原來有時咧都會遇到一啲唔開心嘅。咁當佢遇到唔開心嘅時候，這個小朋友咧又點樣去處理咧嚇？咁樣咁啊，從呢啲咁樣嘅故事裏邊咧，我哋用一個第三者嘅角色咧，俾小朋友知道咧，有時遇到唔開心啊，遇到被蝦啊、被欺凌咧，嗰、那個小朋友可以點樣應對啊？點樣求助啊？咁呢個咧就係相當緊要嘅一個嘅。预备啦，咁当然啦，另外好紧要咧，就系我哋父母都要帮手 敏感啊，察觉翻小朋友嗰啲嘅反应。 嗯， 所以咧，每一日同佢哋有沟通咧，都系相当紧要。 冇错，冇错，即系同埋我自己会觉得咧，小朋友嘅朋友咧，唔好集中喺学校咯。咁，可以同佢建立多啲唔同嘅社群，例如可能教会啦，例如可能一啲嘅制服团体啦，甚至乎可能佢喺出边学嘅一啲兴趣班咧，其实佢都可以喺唔同嘅地方识到唔同嘅朋友咧。咁对于佢哋嚟讲咧，就会容易啲去同唔同嘅人相处，因为始终可能同一间学校，大家嘅文化各样都可能一样嘅时候咧，可能未必令到佢嗰、那个即系、就是、对朋辈嗰、那个关系嘅成长系更加即系、就是、有优势。而佢当佢可以唔同嘅地方都识唔同嘅人嘅时候咧，喺佢社交嘅能力上边亦都会大大提高咯。 冇错啊，即系呢个系我谂喺好处上边或同埋嗰一个嘅即系我哋担心嗰个范围里边都有帮助。好处就系可以训练到小朋友同唔同即系背景啊、唔同场景、唔同平台嘅人咧去到相处嘅话咧，头先佩佩所讲啦，嗰、那个社交能力咧都会扩阔好多啊， 冇错， 提升好多。咁另一样，如果真系有一啲唔开心嘅事出现嘅时候，喺某一个平台里边有人即系可能虾你啊，又或者欺负你啊咁嘅时候咧，都唔代表话所有人都系咁啊嘛，即系你嘅朋辈朋友里边唔会个个都系咁样对你咯。但反而将我哋如果个朋辈嗰一个嘅 圈 子太少嘅话咧，一个圈子里面一出事咧，就全部出事啦。 系冇错，同埋咧有机会咧，佢搵唔到朋友。如果同一个圈子，咁如果喺其他嘅圈子，如果佢受到另一个圈子嘅欺凌，佢未必会同你讲，但系佢会同另外一啲圈子嘅朋友讲，咁你就可能会发现到啦。 冇错啦，咁所以咧呢、這个我相信都系佩佩一啲嘅经验啊，我谂系咪 系 啦，即系佢佩佩有 三个小朋友， 三个小朋友啦，咁一定系经验丰富啊，就已经知道点样去到安排啦。咁所以家长们咧，我哋都可以学习，即系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帮助小朋友成长嘅一个嘅方法嚟嘅。 系，其实即系你话喺孩子成长嘅路途咧，其实佩佩都遇到佢哋有讲佢哋同朋辈嘅关系唔好啦，可能。有时就好好，跟住突然之间又绝交。其实自己回望翻自己小学嘅时候或者中学嘅时候，其实都有出现过呢啲问题嘅。咁但系即系亦都会可以谂翻当时自己系点样去经历咧，亦都会用自己当时一啲嘅方法去话翻俾佢哋听。确实又即系只要你同佢同行，亦都俾佢知道，除咗有朋友之外。屋企人都好爱你嘅，有无论你发生咩事都好，屋企人系你最后一个嘅避难嘅地方，你唔需要担心，屋企永远都有爱嘅，咁佢咧就唔会谂埋一边咯。 冇错，呢个系非常非常紧要，俾小朋友一个嘅灌输，需要灌输俾佢哋一个观念啊，就系屋企咧永远系佢哋嘅后盾啊，同埋佢哋咧去到安全嘅区域啊，吓咁当佢哋受到一啲唔开心嘅时候咧，喺呢个区域里边咧定系可以有翻个支持鼓励，让佢哋咧重新可以再接受挑战去出发吓。咁所以咧，即系屋企上边嗰个嘅后盾嗰个支援咧，千祈唔好去忽略啊吓。咁啊，有时咧，我哋家长咧。又都聽過唔少嘅就係、是，唔好俾佢即係識太多啦。如果唔係咧，又會造成好多問題，因為你知越識多人咧，越容易產生問題噶嘛。係咁、啊、有時我哋可能斬腳趾避沙蟲咧，就不如唔使咁多啦，一兩個好朋友咪夠咯咁樣。其實正正咧，當我哋俾小朋友多啲識唔同嘅人咧，其實會多啲問題嘅。不過問題早啲出現嘅時候咧，就讓小朋友早啲學習。早啲成长啊！ 嗱，呢个都系佩佩嘅另一个睇法，就系、是、佩佩咧就会。希望佢哋识多啲朋友，我成日都会同佢讲，到你大个咗就知道识人好过识字噶啦，所以咧识多啲朋友，有需要揾人帮手嘅时候，一定会帮到你手啊嘛。 冇错啊，冇错。 所以即系我都从小灌输佢哋，希望佢喺唔同嘅地方都可以揾到佢建立嘅友谊嘅渠道咯。 冇错啦，同埋社交能力咧，其实系透过识好多朋友咧，去到慢慢建立，而社交能力亦都系人生里边咧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嘅即系技能啦，又或者咧真系去到佢无论面对咩问题都好啦，社交技巧好嘅话咧，其实可以帮助佢解决好多问题咯。 呢、這个解决问题唔单止系喺佢读书嘅时候出嚟做嘢嘅时候，甚至去到佢退休嘅时候都有用啊，因为到你年纪大咗嘅时候，你社交能力依然都喺度嘅时候，你都继续好忙碌咁样咧，你嘅生活就会觉得好有意义，同埋觉得每一日都好精彩噶啦。 绝 对系嘅。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沈君豪医生，下个星期同一时候我哋继续探讨下唔同嘅问题啦，好冇？ 好， 拜拜， 拜拜。 冇错啊，佩佩都好鍾意呢就係周围去识朋友嘅。咁你哋都系我嘅朋友嚟㗎，我哋系空气中嘅朋友嘛，系咪？半个钟呢好快到呢一个嘅上午六点半，即係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啦。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将会系听朝早五点钟。佩佩准时在清晨上来再次同你相遇，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而家由李明友报道呢一节新闻。到访乌兹别克并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两人决定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白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始终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中方对此高度评价，并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白俄罗斯内政。卢卡申科说，白方坚定不移深化对华关系，坚定支持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坚定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等核心问题上的立场。习近平又同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谈，指双方要从战略高度看待和规划两国关系，深化互利合作。阿里耶夫表示愿意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亚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在中方推动下专门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在会后表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涉及核武器材料非法转让，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行径，但是三国一直回避核扩散行径的问题本质，混淆是非，误导国际社会。为了澄清三国谬论，中方在会上力数三国合作的七大问题，得到机构广大成员国的普遍呼应。王群说，如果任由三国假装向机构申报三国核潜艇合作的情况，绑架秘书处，令其沦为洗白三国核扩散行径、豁免三国核潜艇合作的特洛伊木马，将会严重损害包括机构秘书处和全体成员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回来本港，本港昨日新增8187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个案占8023宗，再多6名患者死亡，多11间院舍出现感染个案，涉及17人，664间学校申请报1064宗确诊，13个班别出现聚集性个案，被当局建议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说，中秋假期后的确诊数字有所回升，当局亦都要再观察疫情趋势。另外，政府重申抽取某一时段的新冠病毒死亡率以比较流感死亡率，做法并不恰当，强调新冠病毒较流感严重。欧霸杯小组赛 E 组，曼联作客2-0击败舒列夫，37岁的基斯坦奴·朗拿度正选上阵，前线火拍新组，两人分别替曼联取得入球。另一场 E 组分组赛，皇家苏斯达主场2-1击败奥摩尼亚，皇苏在小组赛两战两胜，暂时有6分排榜首，曼联和舒列夫同有3分紧随其后。欧霸杯 C 组，罗马3-0击败大部分时间10人应战的克尔辛基，同组的贝迪斯以3-2击败劳多格德斯，两战全胜，暂时排小组榜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天晴和干燥，大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中期风势增强，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9月1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本台专访。